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与不孝的孩儿黑亲娘啊，老不是为父去你的家，气死了老弟弟，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白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白娘，手心手白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，严大媳妇来听音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侬看伊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裤头贵的是红哎哎呼呼呼呼，西部龙山翻发利益，一直长远不主要去和尚中，各种就叫严师道啊，侬爷两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欺负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中啊，媳妇龙是爷俩发春天也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啊爷都，前错半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带侬中分错。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等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伞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去婆婆。夫妻总会情深红啊，一情愿一座断堂来奉来奉啊，母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，母做于为难难生我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嘛，是非侬草原为你起身啊啊啊冲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穿过花 杨柳带走，桃花开，在花都儿遇上一弯水。Now